是新兵家，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它的名字是新兵家。我哥的兵风哎呀，喊得似湖水荡漾，你们一起一直风光，我声声一地摇扬

是别人先去摘，看你心痛不心痛， 看你心痛不心痛，看你心痛不心痛。 Yeah.

山坡长城。